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5集。漆黑寂静的小楼里，一只大蚯蚓嘤嘤嘤地哭着，不停地喊肚子饿，想见妈妈。如果仔细一看，就会发现这只哭得梨花带雨的大蚯蚓，它压根没流一滴眼泪，纯粹是在假哭，可它哭得跟真的似的，一边哭还拿大脑袋去顶笼子，顶累了就趴着歇一会儿，接着继续顶。确定自己要看守的怪物还是大蚯蚓后，唐默当然不会隐瞒杀死比尔副本里的事情，副本里的每个细节都可能是重要信息，他会和自己的队友分享，以免未来七天因为信息不通而造成合作失误。与此同时，码头旁的一个小木屋里，五个玩家围聚在一起，中间是一个方形沙盘。一个年轻的短发女人将这个沙盘抹平后，拿起一根树枝，轻轻地在沙子上画了起来。她画得很快，没几下便画出了一根根线条。最神奇的是，随着她的动作，一张地底人王国的地图慢慢显现在了沙盘上。这不是一张完整的王国地图，这张地图呈现以长条形，从码头起始到一条宽广的大街。画完最后一笔，短发女人收起手说， 他就是在这里消失的，我和老李跟到这里，确定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，但是只是一眨眼他就消失了，凭空消失。 被叫做老李的中年男人赞同道， 不错，我保证我没眨眼，可他就消失在大马路的中间。 五人中间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人思索片刻说道， 我以前也遇到过速度很快的黑塔怪物。 短发女人看向他， 那队长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跟丢了，我敢保证不仅是我跟丢了，其他三个队伍也肯定跟丢了，除了我们，跟踪那个 B 先生的还有三批人，保守估计我们这个集结副本里至少有五支队伍存在。 一个年轻男人不解道， 五支队伍？不是只有四批人跟踪那个 B 先生吗？ 老李笑道， 你又傻了小陈，在码头上不是有个男人被 B 先生发现了吗？我估计啊，他应该已经被 A 先生、 B 先生解决了，如果他还有同伴那就更糟糕了，他或许会去找自己的同伴，假设 A 和 B 聪明一点，不会先抓他，而会等到他找到同伴后一起抓住他和队友。他要只是一个人还好，不拖累队友，但集结副本很少有单人进入的，咱们都是一群人一群人的进，我估计啊，他们的队伍已经被那两个地底人侦探杀死了吧。 小陈摸了摸脑袋， 嗨，我管这个干什么，这种东西问队长和林姐就好，我就是打架的。 五人笑开，眼镜男慢慢敛住笑意，他伸出手在沙盘上画了一个圈，他所画的圈在唐默消失的那条街附近。画完这个圈后，他想了会儿，又擦掉画了一个更大的圈，他说道， 选择在这里失踪肯定有深意，很有可能 A 先生 B 先生就在这里落脚，马戏团那边林毅你继续跟进，他们可能会把怪物送去马戏团，其他人和我一起，明天咱们去这附近看看。 好 好好。 名叫林毅的短发女人低着头，认真地看着眼镜男画出来的圈。许久后，她问道， A 先生、 B 先生真的是地底人吗？队长，我刚才想到他们有没有可能是玩家，和我们一样。 眼镜男眯起眼睛说， 这个可能性太低了。 老李说， 小林， 集结副本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，只有达到黑塔一层水平的玩家才可以进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其他21个玩家全部至少通关了黑塔一层，里面或许还有通关黑塔二层的大佬。全世界目前没有一个玩家成功通关黑塔三层，玩家再厉害也只通关了黑塔二层。如果 A 先生 B 先生是两个玩家，那他们要面对的至少是21个黑塔一层的玩家，哪怕他们都是黑塔二层的水平也不可能赢。小陈也应和道，就是队长说过，黑塔游戏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公平，让两个玩家和咱们21个玩家对抗，这也太不可能了吧。除非黑塔觉得那两个玩家能打败21个人。别闹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他们是黑塔二层水平也不可能啊，二层和一层水平相差有这么大吗？我不信。林毅点点头。 我就随便说说。 老李笑道。 女人的第六感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队伍里有个女人真好。哎呦。 年轻女人收回自己的脚，高冷地离开小屋，潜入夜色，向马戏团的方向而去。香蕉酒馆，某包厢。光线昏暗的狭窄包厢里，徜徉着浓浓的血腥味，又或者说，整个香蕉酒馆里都是这种味道。天色一暗，无数地底人涌进这家远近闻名的酒馆，点上一杯辛辣可口的香蕉酒。酒馆里全是男人们的汗臭味，还夹杂着一丝脚丫子的臭味。包厢里，一个光头男人拿着一桶香蕉酒大口喝尽，当他把酒喝完后，桶里露出了一只断了人的手，这只手的中指上居然还戴了一枚戒指。光头男人把这枚戒指拔了下来，他旁边的漂亮少年好奇地凑过去一看，嘿嘿笑道， 嘿，不讲究，这个香蕉酒馆真的一点都不讲究。 光头男把少年推开， 滚滚滚，老子喝酒你看什么？未成年不能喝酒不知道？ 少年舔了舔牙齿， 我人都杀过了还不能喝酒？ 光头男理都不理他。四个人坐在这个包厢里，除了少年，其他三人都点了香蕉酒。一个年轻女人拿起酒杯尝了一口，就嫌弃地放到一边。这个女人说， 咱们今天不去跟踪毕先生真的没问题？他要是把怪物藏起来，最后一天再送去马戏团，咱们得手的机会就更低了。 光头男说， 不是有队伍去跟踪了吗？四个队伍呢。 光头男想学地底人的样子，试着吃一口这只人手，但他才咬了一下就赶忙放到一边。吃人这种事儿他还是做不到，喝血酒倒是可以。 光头男说， 他们去跟踪就好了，他们跟踪毕先生，我们杀了他们不就知道毕先生在哪儿了？ 这话在理。漂亮少年拍拍手兴奋地说， 嘿，那咱们明天去杀谁？我把虫子放到三个蠢蛋身上了。 随便，想杀谁杀谁。 女人双手抱臂，冷冷地盯着眼前这三个人，她冷声说， 那个毕先生我觉得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儿看过。 光头男看向他， 你见过这个 boss 是在哪个副本里啊？ 女人想了想说， 不记得了，我去过的副本太多了。 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过话的中年男人开口说， 那个 B 先生露了半张脸，看上去长得还可以，是个小白脸儿。 你该不会是看到小白脸儿就不行了吧？ 女人怒道。 滚！ 光头男打圆场。 哎，好了好了，他们地底人长得和人类没什么分别，长得像也有可能。我看那个小白脸的眼睛挺像以前一个华夏明星的，叫什么来着？反正很红的那个，我以前女朋友也喜欢他来着。 少年危险地笑了一下。 等杀了他，把他的眼睛挖出来，慢慢看像不像好了。 年轻女人狠狠地瞪了这三人一眼，刷的起身离开包厢，走出乌烟瘴气的香蕉酒馆。类似的情况还在许多地方发生，有的队伍是三个人，有的队伍是四个人，他们聚在一起商讨第二天的对策。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实在太过逆天，唐默甩开所有人的跟踪，还和傅文铎里应外合，直接抓住两个玩家。在第一天，他们就成功地将大蚯蚓藏了起来，打了21个玩家一个措手不及。因为身体素质提升，不需要睡觉，傅文铎坐在笼子旁边，低头看着地面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唐默见他半天没动，以为他戴着头盔睡着了。唐默轻手轻脚地走到笼子前，低头看着这只巨大的蚯蚓。蚯蚓顶笼子的动作停了下来，丑萌丑萌的大蚯蚓用那极其丑陋的脑袋对着唐默，仿佛在看他的脸，想认一认他是谁。唐默静静地站在原地，任由大蚯蚓看。大蚯蚓歪着脑袋，就这么看了他半天。忽然，大蚯蚓用脑袋蹭了蹭笼子的钢筋，似乎是想要碰唐默，看来是认出来了。唐默伸出手，摸了摸大蚯蚓的脑袋，同时暗自想着，如果自己再拿到一滴蚯蚓的眼泪，会不会也能成为道具，可以治愈伤口呢？想到就去干。唐默已经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再得到一滴蚯蚓的眼泪了。然而这时，一道声音在屋子里响了起来。 这个地底人是谁啊？看上去有点眼熟。肚子好饿，好想吃东西。他的手看上去挺好吃的样子。 唐默无言以对，他唰地抽回手，大蚯蚓一口咬空。唐默面无表情地盯着眼前这只白眼狼大蚯蚓。唐默并没有戴面罩，这才过去两个月，他就认不出自己的救命恩人了，还要吃了救命恩人的手。这次唐默不再犹豫，他就是剁了这只蚯蚓，也要从他身上再得到一滴蚯蚓的眼泪，不管新的眼泪能不能治愈伤口，必须让这个家伙哭。正在这时，一道沉闷的笑声从身边传了过来。唐默转头看去， 你没睡？ 造型奇葩的钢铁骑士晃悠悠地抬起头盔看着唐默， 七天不睡还可以。 言下之意是未来七天都不打算睡了。唐默咳嗽了两声，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只蚯蚓藏住了，前四天那些玩家应该都不会做出太大动静，他们以为我们是地底人，这里是地底人王国，是我们的地盘，不会轻举妄动，会尽量获取更多的信息，直到最后一天才是真正的决胜局。藏也没有用，第七天我们必须要把大蚯蚓送到马戏团，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位置，会来攻击。 傅文铎点头， 你要休息吗？ 唐默可以很久不睡觉，但连续七天不睡对他来说也有一定的压力。 唐默说，我先睡一会儿。 傅文铎说， 我守夜。 唐默径直地走到傅文铎的身边坐下，他靠着一根残破的柱子闭上眼睛睡觉。他需要和自己的队友待在一起，越近越好，这样万一有突袭，两人才好一起行动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